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点抱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歌，名字叫《过我的生活》。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叫受生活所迫。大多数人小时候嘴里的我的生活，渐渐变成了生活。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是，很多人在工作步入生活之后，往往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害怕，会胆小，害怕失去眼前的事物，而变得不敢去大胆的追求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美好的生活。其实不妨大胆一些，我觉得因为最终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一定是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份生活，对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让生活有慢下来的冲动。比如你去帮助孩子培养一个好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世间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你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比比皆是。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的爱好，一个人的兴趣，一个人的才艺，是真的属于自己的。而只有慢下来，各位才不会那么功利，各位才会发现兴趣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欢迎你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那么在哪一个时刻，你最想让时间慢一些呢？是不是很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就这样被生活拖拽着，一天天往前走。今天可以想一想哦。 卖力地为你唱着迷人情歌，慢慢地步入你的星座。故事情节总会坎坷，唯独有你靠在我身旁，尽力地为你抹去眼角泪光，尽力地避开猛风海浪。繁俗世间太彷徨，无奈青春不够耐看，我生怕我会面对你，让你翻山倒海般逃避。自问已经筋竭力疲，没有力气歇斯底里。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我继续追，伤痛亦要追，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不管你的人被谁占据，都请你原谅我，始终大不到墨尔本的翡翠。唯独有你靠在我身旁，尽力地为你抹去眼角泪光，尽力地避开猛风海浪。繁俗世间太彷徨，无奈青春不够耐看，我心怕我 能令你我都粉碎，我继续追，伤痛亦要追，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不管你的人被谁占据，始终爱不起无与火的差距，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不止我一人感到疲累，翻天的雨水能令你我都粉碎，我继续追，伤痛亦要追，紧接下去想不想倒退，不管你的人被谁占据，都请你原谅我始终大不到墨尔本的翡翠， 翡翠听到了吗？这是来自李咏希翻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墨尔本的翡翠。这个名字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墨尔本其实本地是不产翡翠的，而这首歌说了一个故事，女主角让男主角去墨尔本去找翡翠，可怎么找得到呢？最后当然是没有找到，而且男主角回来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是他让女主角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做真爱。 听众 朋友，很遗憾的一个小故事哈，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爱而不得。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样的感受还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所以各位，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幸福，让我们享受到的快乐多一点，便是我们应该去想的，去做的。有请刘子明。 为什么多维的少年会住进线性的时间？为什么习题和暗恋总记在同一个夏天？翻阅了古老的诗篇，你出现在哪个空间？我想着点两个世界打动相遇的焦点，白天谈奇妙的章节，睡前做记忆的删减，留下关于你陪我的冒险。能不能牵着你的手把青春逛成街，把危险调成角落伞，若你决定勇敢又何惧悲欢。能不能牵着你的手给梦想一点甜，朝未来的自己呐喊，站在宇宙彼岸看命运变幻。翻阅了古老的诗篇，你出现在哪个空间？我想着点两个世界打动相遇的焦点，白天谈奇妙的章节，睡前做记忆的删减，留下关于你陪我的冒险。能不能牵着你的手把青春逛成街，把危险调成角落伞，若你决定勇敢又何惧悲欢。能不能牵着你的手给梦想一点甜，朝未来的自己呐喊，站在宇宙彼岸看命运变幻。 这首歌曲是一部网剧《青春奇遇记》的同名主题歌，让人感到了满满的温暖和青春所带来的那种很清新的气息，对吧？刘子明这个大男孩的歌声配合着这样轻松的旋律，给我们讲着一个日常的关于青春的故事。杜Puro说，遇上爱情的时候就是希望让时间慢一点的时候， 向着阳光说，听我的节目总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希望这个时候的时间能够慢一点。还有 Hello August 说，下午的三点钟怎么了，时间在背后悄悄的在这个时候调快了它的节奏是吗？嘟嘟说，哪个时刻最想让自己慢一点呢？那就是此时此刻。还有呢，就是假期到来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自己选择以怎样的节奏来过，而慢下来的节奏对身心都是非常好的。燕林说，旅行的时候总觉得是时光飞逝，想要慢一点再慢一点。草球也争春说，在与亲人团聚的时候特别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而包姐姐说，当和亲人告别的时候，如果再有见面的机会还好，如果是永别，特别希望能够按下时间的暂停键。是的，尤其你在面对一个人将逝的时候，你会去替他去想很多的事情，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会去想他这一生何求呢？求到了什么呢？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冷暖难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暂变了佢偏失去，未分开再守，觉得都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拥有，何曾我这一生都不到已抱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给了大家一张过去的 CD， 只不过演唱的人却是在近期刚刚录制，来自谭咏麟和李健。 雨假移民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半岁的不分差，雷声风雨打，相公正白壁步下，行事只得最乐也，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已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不见万边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万边落霞，名利世间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对唱的版本的。你还记得1989年的香港电视剧《义不容情》当中的这首主题歌吗？就是这首《一生何求》。我觉得很多朋友对粤语歌的印象应该大多数都来自于 TVB 当中的歌曲，对吧？它每一首歌都是一种现象，每一首歌都是现象的一种，怎么讲，无限延续。而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粤语歌。今天好像超标了一点哈，刚才带了一首墨尔本的翡翠，现在又是一首一生何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有多少种方言，也不管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中意粤语歌的，源于我们和他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的岁月都还在，对吗？你还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些有一点点加入了一点点粤语歌的，比如大风吹，包括野狼 disco， 包括咱们屯里的人啊，最后一首没有播过，但我记得最后这一首歌应该是真的出现了以后火遍了大街小巷，而包括二三十年前的老歌，像最爱呀、处处吻啊，好像都在很多的视频网站当中成为了非常洗脑的背景音。好像还有缝纫机乐队，还包括港囧，一些电影，包括一些港乐，哎呀，提到了真的所有的回忆都上来了，对吗？我觉得很多人去到 KTV 是不是怎么着也都得吼两嗓子，原谅我这一生不拘爱自由，有没有？举个手。所以我总觉得有那么一首粤语歌会在耳边跟你喃喃自语，若即若离。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各位想好了吗？对，哪个时刻你是最想让时间可以变得慢一点的呢？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上是不是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呢 Stitches。 我觉得时间其实也会呼吸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把时间呼吸的这个口子给它缝合了一下，然后它就可以变得慢下来了。魏小薇说，昨天错过了，抬手的时间已经过半，不快不慢的此时问候大家。会飞的狮子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太少太少了，什么时候最想让时间放慢一些呢？说句心里话，说放假的时候。会飞的狮子说，哎呀，哪有那么好的工作，我们现在不忙，最近都是双休，即便是这样我们还要花一天的时间来坐车。答案很简单，下班后的时间希望可以变慢一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Det føles ut som evigheterSiden du og jeg lå her Men du Ja, du var alt for meg i dag Vi lå oppe hele natta Og bare prata om oss selv Ja, du Du var alt for meg i dag Så hvis jeg ser deg igjen Kanskje alt vondt har blitt glemt Så jeg håper at vi to en dag Kan le av gamle dagerOg selv om vi aldri ble til noe Og selv om det aldri ble oss to Så håper jeg at vi to en dag Kan le av gamle dager Ja, jeg minns varenda sommer Strekker rundt som bare vi Og du Var så glad man kunne bli Men vi så lyst i horisonten Så vi tog oss en annen dit Og vi I total eufori Så när du ser dig igen Vet du att broar ej bränns Det jag hoppas är att vi en dag Kan ni åt gamla dagar Även om solen har gått ner för oss Och inte nätterna blev till något Kan jag hoppas att vi två en dag Kan ni åt gamla dagar Jag har så många ting jag vill ha sagt till dig Baby att jag ångrar mig Att vi inte blev någonAlle ting vi ikke så, det lenge siden av gamle dager Det så mange ord jeg skulle sagt til deg Baby, at jeg ångrer meg, at vi ikke ble noe Trodde allting som vi så, tiden hadde stannet av gamle dager Så hvis jeg ser deg igjen Kanskje alt vondt har blitt glemt Så jeg håper at vi to en dag Kan le av gamle dager Og selv om vi aldri ble til noe Og selv om det Så håper jeg at vi to en dag Kan le av gamle dager Så når du ser deg igjen Vet du at broer ej brenns Det jeg håper er at vi en dag Kan le av gamle dager Även om solen har gått ned for oss Og internettet har blivit til oss Kan jeg håpas at vi två 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的这首歌结束的也太快了点哈，让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像今天也是浮出水面的这位素妆姐，浮出了水面，告诉了我一件对我来讲特别重要的事情。她说好喜欢这个节目。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潜水关注我，希望以后常来啊。要记得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这件事情。我们的节目在今年将会成立一支爱心小分队，听听 FM 会根据每天进场的人数这个唯一的指标来给予节目奖励。到这个月，到七月份，截止到七月份，我们累计的爱心数量是11871块。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朋友们的爱心参与。我们要用这笔善款来帮助山区的一所或几所小学建立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打击乐队，希望我们在今年可以成型。我们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往后拖延了很久了。也欢迎大家此刻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就可以进入到会遇见你。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讲一个也许在来去如飞的日子当中都不曾想过的事情。有哪个时刻你最想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呢？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你的笑声我的笑声编织在一起，这是我对旧时光最温暖的回忆。 回不去的，留不下的，就让我们把它珍藏在心底吧。默默地对自己说一说，让时间慢一些，让自己这一刻的幸福和快乐能够保持得更久一点吧。刚才的这首来自刘惜君的《遥远的歌》，送给正在远方收听节目的你们。大家知道吗？这两天有不少通过网络，通过新浪微博联系我的朋友，还有一位远在英国的朋友，他说非常喜欢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歌曲，尤其是一些外文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待了那么久，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够回来，但是没有想到 那么长时间没有听广播，居然还找到了这样一档和自己很合拍很喜欢的节目，想要参与一下下个月的15号的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没有问题。是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月的15号都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把我们的位置换换个，我来做听众，你来做 DJ， 选择一首你最爱的歌曲，说出你对他的感受。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六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就好。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直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无论你是远是近，但是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我，我觉得那种温暖的感受特别棒。我们一直在讲述着我们身边的故事，一直在传递着关于时间的温度，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样的温度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友 Hello August 就带着女儿去滑冰了，他说感慨时间慢一点吧，花着钱呢，怎么着，花着钱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希望它能够更慢一些，对吗？真不容易，老父亲不错啊，给你点个赞，毕竟不是很多的爸爸都可以很好的挑起孩子课外班的艰巨的任务的。每一天都很平凡，每一天我们都很不容易，也希望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内心温暖起来。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 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怎么样？来自毛不易、毛毛的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应和着今天的蓝天白云，听起来的感受是不是特别棒呢？时间催人老，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老的，比如父母的爱。比如家人的关心，还有像我一样每天在午后的三点一个老朋友的陪伴。所以当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感受到来自身边这些数不尽的关爱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一定想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安迪路说，我想参加我们的小分队去到山区，因为疫情的原因要明年才能去到阿姆斯特丹读研究生了。我之前在这儿跟您说过，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大学毕业的学生，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想送孩子们一些鼓槌，希望这几个月的时间再慢一些，跟到我们去到山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到他们。好的，没有问题，在我们的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着我哈。东一刻说，哪一个时刻最让自己想慢一点呢？今儿和几年未见的老友会面，再见面时仍然是那般模样，你我面前仍然是彼此，毕竟是你忙我忙，你有空我没空，好不容易约一下还是很难得。这种时刻呢，就特别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毕竟陪伴才是长久的温暖，对吧？其实我们的需求真的好简单，我想起了三毛说过的一句话，叫平凡简单，安于平凡真不简单。 你的话一字一句在我心头拍打捣乱，假装淡定也藏不住对你的喜欢，天边星一颗一颗掉落在这青色海岸，对的人每个瞬间都变得浪漫。一句关于我的废话，我笑着腰在沙滩上作画，踩着你的脚印还学着你的步伐，海风在耳边说情话，趁机偷吻你的脸颊，哦，不知道如何贴切表达，我和你从不是暧昧的简单相加。 都变得浪漫。 的废话，你笑着要挽起我的长发，说最美丽的梦是我能有一个家，海风在耳边说情话，趁机偷吻你的脸颊，哦，不知道如何贴切表达，我和你从不是暧昧的简单相加。 很清新的一首小歌，名字叫做海微光和你，很甜美很温柔啊，把那种恋人间的欢喜就这样直接的用音乐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来说哪个瞬间你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哈。其实小的时候好像总盼望长大，觉得时间走得好慢，现在想看的风景和想陪伴的人很多，但是却希望生活能够慢下来。时间好像从来不听话，对吧？总是好像跟我们对着干一样。其实我们是可以慢一点，但不是让时间慢一点，而是说我们对别人的陪伴可以久一点。今天很多人会想起木心的那首《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是啊，在从前淡淡的烟火气里，什么都是慢慢的，现在都变快了。很多人工作的间隙聊天都变得争分夺秒，我知道很多人在午后三点来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在摸鱼。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说到了，在这个秋天我们接踵而至的是国家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教育政策的变动，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各个家庭的选择，只是我们在做任何选择之前，先问问自己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还是那句话，我一直觉得好习惯的养成，好性格的塑造，包括开阔好孩子的眼界和格局，是一件永远我们要做的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月光落在你身上时，你能想起我今天说过的慢下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杜轩达，月光总会落到你身上。 我躺在床上看窗外方向，远处的双层巴士在流浪，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若注定看不清对的人模样，我就撑下一朵月光，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爱里的伤不跟谁较量，这时候微笑着遗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躺在床上看窗外方向，远处的双层巴士在流浪，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